啊，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呀！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 救命啊！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65集， 一群人出了林子，相互道别。老当益壮的人暂时站着没动，齐刷刷目送封印师。ID 为虎爸的说道：“ 我说的没错吧？不是我太久没见过封印师大惊小怪。 没错，真的牛！我们一帮人围攻他，才打了他半血。 啊，走位真是溜，感觉不比陈回兰乐差。老杜，你说呢？” 杜飞舟望着远处的身影， 很厉害。 江晨一行人顺着小路进了前方的森林，往深处走去。谢承言知道小舅舅猛地见到故人，心里可能会有些触动，便亦步亦趋地跟着他，没有随便开口。方景行则心痒得不行， 要不咱们也别等满级了，找地方先打一场。 上赶着找虐，成全你。 大佬请手下留情啊。 不留。 他们边说边走，终于到了湖边。这里已经热上场了，镜中人站在中间，给他们唱起了上次没来得及唱的歌。嫌弃系统的声音不好，他还换了原声，嘶吼着一曲摇滚曲，听得人们纷纷鼓掌尖叫。江晨听了两句，觉得还行，突然想起了某人那把好嗓子。 你唱歌好听吗？ 我？ 不是。 谢承言便懂了，不等方景行回答，率先道： 哦，他唱歌好听。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参加歌手比赛，全校的人都疯了，还有几个跑去厕所躲他，要强吻他。 然后呢？ 逼得他没办法，跳楼了。二楼。 方景行在旁边解释， 下面有个台子能接住我，不高。 江晨沉默一下，实在没有忍住。 你当时尿完了吗？ 完了。 裤子也提上了？ 啊，早就提上了。 那还好。 江晨跟着他们找到如意的位置，坐在了草地上。镜中人一首歌恰好唱完，笑着打招呼： 哎，两位大佬来了。 你们可来晚了，唱首歌。 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大佬唱歌唱歌。必须唱。 江晨看向方景行： 去吗？ 好像是你 PK 耽误的时间啊。 他们先找上了你。 人是你亲口同意见的。 要不是你，我不至于被新人围攻，他们也不至于找我。 方景行无话可说，起身到了中间的空地。众人原本只是起哄，见他竟真能出来，暗道一声爽快，鼓起了掌。方景行挑了挑伴奏，随便给他们唱了首歌，可惜没换原声，江晨听得不是那么满意。大佬亲自下场，后面的人就都放开了，足足唱了10首歌，主持人才不得不暂时叫停，进行迟来的开场。焚天、问缘、精进联盟，算上如意，一共8个帮会。除了仍停留在35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线的如初，其余正副帮主全部到齐。众人听着就觉得激动，这也就他们诚心应援了，其他服这个时候恐怕都还在练级呢。 大家能在晨星应援相遇就是缘分。 应援应援，嘿，你们听听， 这就是天意呀、啊、 没错，以后喊一声兄弟，天涯海角都跟你。 炸子情真意切， 兄弟跟我来，咱们去床上聊聊。 众人沉默一瞬，顿时开骂。有一些听说过他的名号，心想不愧是他，直接笑倒。气氛彻底起来了，唱歌的跃跃欲试，听众拿着烟花棒打call，喜欢 PK 的跑旁边化缘切磋去了，甚至还有比赛游泳的。几大帮会的帮主来到两位大佬的身边，谈起了正事儿。焚天的帮主穆加索道： 大佬知道内测时他们打出过一个隐藏剧情吗？ 你们想组个联盟打？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儿啊。对，那是十人小队的隐藏剧情，咱们每个帮会都能至少出一个人，两位大佬可以一起来。 但我要是能找人问出怎么开剧情，完全能拉着我们帮会的人去打，不是吗？ 确实，所以这事儿我们不勉强，只是问问你们的意思，主要是大家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能借着这个契机增进一下感情，万一将来真有矛盾，也不至于动刀动枪伤了和气。 这话你们自己信吗？ 信啊。 不信他们现在也得信。 怎么样大佬，考虑一下，看在我们曾经用血肉之躯替你们挡住刀剑的份上。对了，这个隐藏剧情是挂靠在主剧情线上的，大佬要记得打一下血狼那条线。 好，让我们考虑两天。 几位帮主自然没意见，又聊了好一会儿，便回到了自家队伍里。热闹的联谊会持续了一整晚，江晨半路就下线睡觉了。转天一上线，便跟着方景行开始清主线剧情。魔域的剧情线他们已经打完，但香菱小城的还没打过。剧情任务最麻烦，他清了一天，来回过了四座小城，到傍晚上线的时候便有点不耐烦。这时一抬头看见了熟悉的邮件，杜飞舟看到他也是一怔，见他身边没有人。 怎么就你自己？一个临时有事儿，另外一个要直播。你呢？ 我们帮会在这边。 他们这样拖家带口的，都不想在游戏里当冤大头，所以没有在主城买房，而是挑了这座风景不错的小城。 去我们帮会看看。 嗯。 帮会这时的人不多，数一数还不到十个，据说大部分都是九点以后才会来。几人见到团宠，顿时围上前。江晨在他们造反前说道： 注意你们的爪子。 几人收回手。 别那么冷酷无情嘛。 江晨不理会他们，在院子里转了转。 吃饭了吗？ 吃了。 哎，那就好，吃完了记得散散步，消个食儿。 对，别往床上一躺，对胃不好。你可别嫌弃叔叔们啰嗦，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 啊。还有，别总熬夜，容易秃头，你张叔叔就秃了一大块。 滚。哎，我就纳闷，这医学都这么发达了，怎么还是不能治疗这秃头？哎， 这谁知道啊。 方景行上线时，江队已经听老朋友从高血压一路讲到了自家孩子有多熊。他看到某人发来的消息，切到队伍频道： 你不是直播吗？ 我往后挪了挪时间，你在哪儿？ 你不用动了，我过去找你。 他说完便告辞走人，回到了他们一起下线的位置。 走吧，把这点任务做完。 江晨面无表情跟着他，半天才开口： 方景行 啊， 年轻真好。 怎么忽然说起这个？ 没什么， 就是有感而发吧。 他看了看好友分组，把物是人非删了，换成了七个字：岁月是把杀猪刀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